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知道了，我是中年晃。前总统马英九昨天在武汉称赞中国的防疫是对人类呢有卓越的贡献，结果这句话呢今天引起一票人的反弹，不管是懂工位的不懂工位的，所有的人包含医师专业医师都认为马英九说错话了。那柯建铭呢更用非常重的话说丧权辱国，但是国民党显然党中央还出来帮马英九辩护，所以马英九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临时增加一个行程，然后讲出这样子让全世界大概都没办法接受的话？另外呢，马英九昨天见了宋涛，还是老调重谈九二共识，但是有四个字马英九始终讲不出口，叫做一中各表。那不是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吗？那为什么当着宋涛的面不敢讲呢？马英九只敢讲和平，但是不敢告诉宋涛请中国放弃用武力准备要并吞台湾，这些话他都讲不出来，所以是不是真的落入中国的统战的陷阱呢？另外我们来看的是蔡英文到美国去访问，受到过境呢受到高规格的待遇，美国的国务院甚至史无前例第一次因应台湾总统过境开媒体的背景说明会，那在政治上这代表什么含义呢？另外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其实本来很想低调，但是中国把它搞得很高调，所以搞到在美国所有的国际的媒体都必须要大篇幅的报道，甚至连欧洲法国都开始关心这次蔡英文访美，甚至称赞台湾走出了一个非官方外交的一个新模式，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新模式？另外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最近从二月底到三月，台湾的周边的海域陆续出现了一些浮尸，那这些浮尸本来它就应该是一个社会案件，那好好的调查，但是呢国民党的部分民意代表却开始做操作，说民进党执政呢民不聊生，那这个浮尸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台湾人，是越南人，还是别的人？是偷渡来的，还是其他的状况呢？我们拿数据出来告诉大家，其实国民党部分的市议员讲的并不是事实，其实每年台湾根据我们官方统计的数字呢，其实是可以证明说今年的出现的浮尸的数量并没有特别多。另外我们来看是国民党的内战呢，今天又多了一个选区，台北市的港湖区，资深的市议员李彦秀宣布要参选立法委员，结果呢已经早就表态要参选立法委员的现任市议员游淑慧呢，他有点错愕，他说阿奈早知道那你去年就不要选市议员嘛。所以国民党内战还有那个心肺大战，不是心肺复苏，是心肺大战，现在呢已经确定了，就是三成党员七成民调徐巧芯受不了了，他说费鸿泰你到底是不是球场也是你的，然后球证也是你的，这是少林足球台词。所以国民党的内战感觉上正要开始打。好，为您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第一位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范哥好，大家好。 在资深媒体的黄创夏， 严晃好，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吕家凯， 范哥好，大家好。 再来时事评论员温朗东， 范哥好，大家好。 另外，激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兴岱吴医师， 范哥好，大家好。 稍后这个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以及资深媒体的林玉慧，还有前刑事警官高仁和都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好，马英九昨天去，在原本是没有这个行程，但他昨天突然新增了一个行程，就是到武汉到武汉去参观他们所谓的抗疫的馆，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一个大内宣的工具了，但是呢他竟然里面语出惊人说中国防疫做得很好，武汉疫情控制很好，没有外扩，然后呢对人类有卓越贡献。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使得他不会大幅的向外扩张，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前总统马英九参观武汉疫情展览，大赞让全球陷入疫情危机的中国。行政院长陈建仁看不下去， 马总统这样的一个讲法让我没有办法理解，他这样的屈从附和，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 他自己是因为都没有做事情，所以有点心虚。要不然讲这些话，其实都跟事实是不相符的。 不仅如此，马英九跟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高唱原汁原味九二共识。随后中国宣布两岸航班 PCR 改快筛，被解读中共利多给国民党，让蔡政府难堪。马英九访中处处照着中共剧本走，行程也乱套，除了30号新增疫情展览，把与武汉学生座谈提前一天，31号原本搭高铁到长沙参访周南中学也突然取消。 随即媒体询问31号行程时，马办始终静默，直到隔天8:42才表示没有公开行程， 可能没有公开了。台商要从大陆这样这样移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请大陆政府在帮忙的，感谢他们那时候的帮忙，我觉得非常的符合人情义理。 根据最新民调，马英九访中时，中共表示希望和平早到来，有多达57%民众认为中国是破坏两岸和平因素，更有54%的人支持台湾独立，两岸统一只有16%。而日前采访台的台英国会小组主席史东华也对马英九喊话 Do not allow it to become a sign that Taiwan would capitulate to mainland Chinese wishes. You do that, I would hope he would go there to try and conv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s in their best interest to be friendly with Taiwan. 毕竟马英九此行难免成为中共剑指蔡政府的棋子，从称谓、行程甚至说出口的话如此客随主便，引发国人反感。 通常我们讲客随主便是一个比较礼貌性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到这个吴医师家里做客，吴医师问我说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客随主便嘛，对不对？但是客随主便不是随便马英九就是随便他首先讲出那个中国的防疫控制得很好，没有向外扩散，然后说对人类有卓越贡献了，结果一票人不管你是不是公卫专家大概大家全部都受不了。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话讲得很重，他在脸书解他说呢，用丧权辱国来形容都不为过。他说呢，试想各国新闻媒体如果以台湾前总统称武汉防疫成功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为题报道的话，全世界因为武汉肺炎受苦受难的人民会怎么看台湾？台湾这几年在国际上营造的形象一夕之间就被马英九毁掉了。所以我先请教范老师真的是丢台湾人的脸马英九这种说法。 对，我们知道当全世界有7亿的人确诊，有700万人因为这个疫情而死亡的时候，马英九竟然说中国的防疫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巨大，我必须要讲真的是倒果为因，而且让全世界那些因为这场疫情造成死亡甚至受伤的人他们情何以堪。我也确诊过，我真的这辈子从来没有咳嗽咳到肺要咳出来那种感觉，咳到整个人绝望，而且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对我后来以后会不会影响，因为可能有后遗症，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所以当有700万人因为此而死亡，7亿人受伤，我觉得马英九讲这种话真的对全世界来讲大家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不要忘记现在全世界包含美国都认为这个新冠肺炎就是来自于武汉、来自于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对， 是很有可能是因为实验过程中失败造成的。另外我觉得他讲这些话连武汉人都听不下去，武汉人当初被封城封了将近3个月，他们真的看他们的家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以为胜，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讲这个话根本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对武汉人民来讲是二度消费，他们觉得你在消费我们死伤这么惨烈，你既然说中国的防疫对人类有贡献，他更不可思议，他跟中国政府讲说不好意思我们的政府造成你们的困扰，要表达歉意搞清楚是中国造成我们的困扰你中国当初没有引领疫情怎么可能会造成后来整个台湾的大游行大家忘记那个包机的问题，当时中国竟然让很多已经确诊的人台商上飞机我们要求你做实验他们叫做检测他们不要然后呢我们要求他们那个登记人穿防护衣中国不配合甚至发现什么刚讲过很多是不是他可能是陆配他住在中国 对 他不是住在台湾所以今天是中国让我们的防疫可能出现破口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华航飞机进来的时候陈时中在第一现场如临大敌 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些人下来之后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污染跟这个传染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英九讲这些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你看他从28号那一天他开始整个招惊喜那天是礼拜二 对 他早上去南京大屠杀早上去那个中山陵然后他觉得好像表现还不错他讲中华民国老共没有什么态度当天晚上他见在南京见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他讲了那个台湾 总统 完蛋了 台湾要顿一下才总统 对台湾顿一下总统他以为我之前在中山陵讲中华民国没事但是你是对台湾媒体讲中国不管你了你要讲央视也看不到嘛。 对。 可是你竟然在信长兴面前讲，所以信长兴立刻回马说你是台湾地区的前领导人。 对。 就回马枪出来了他反应。就你看后来隔天 ,29 号他见湖北省委书记王蒙辉的时候看稿。 那个稿子我相信是先写好给国台办审过了， 嗯， 再看稿。然后昨天见了国台办主任宋涛又看稿，照稿念。我认为以马英九参选过这么多，参与过台北市长，参与过总统，他不需要看稿， 嗯， 但是他为什么看稿，就表示他已经犯了中国的红线， 嗯。 然后你再看他昨天在那个啊，本来是应该今天去的，后来变成昨天的武汉大学， 对， 他把他的书拿起来，那个书是他总统的回忆录啊， 嗯嗯， 他说我也曾经当过，他本来说这是我当过总统的回忆，假如我是当过这个又这个了，就我真的觉得啦，马英九现在搞到今天整个行踪成谜哦， 嗯哼， 今天没有公开行程呢，跑去哪里啊？我很担心马英九的安危，哎，会被他的国安部请去喝茶去了，喝咖啡啊、哦！我虽然说我非常不欣赏马英九，但是我希望他还好好的活着， 嗯， 他不要被啊，到时候是因为他讲了错了什么话，现在可能被国台办，嗯，啊关起来写悔过书啊 ，OK， 不可再犯，否则接下来的行程全部取消。 好，那石板民夫哈，产经新闻台北支局的局长石板民夫他说哈，他说马英九你这个论述方式完全符合中共的胃口。但是对台湾民众绝对没办法接受，这番话明显是在迎合中国。所以创下你也这么认为，马英九这个话是在迎合中国吗？他为什么会讲出这么违反常识的话呢？ 首先对人类有贡献，我相信在拿出这个当时震惊全世界的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在疫情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路径图，对， 路径图就在那封城的时候，他还有预告，然后除了看武汉人逃出去之外，你看到这个图是什么？班机全部飞出去， 对， 382个城市， 嗯， 然后里面60,000人就从武汉逃出来，所以这个是英国的学术研究，这很多人都在引用了， 嗯哼， 这就是对人类有贡献的防疫方法，所以全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么惨，这张图就是起点，所以大家也在追。那马英九是出了什么状况呢？马英九呢，其实他这次去的时候，他是刚开始很戒慎恐惧， 嗯， 所以他讲的那些规格，不管把民国啊、中华总统啊、中华民国啊拆得乱七八糟，支离而破碎， 嗯哼， 他其实都是好为照着连战的规格，照着王玉泉的规格。但是马英九呢，他也知道这样子去，你是前总统，哎， 嗯， 你这样子是说不过去的，哎，所以他偷渡了一下台湾总统。他就很开了， 嗯， 但是没想到呢，赵春山老师就直接出来讲了，马上人家称他台湾地区全领导人， 对， 马英九就知道说对方不爽了， 嗯， 那对方不爽了，所以呢，他后面开始紧张了，然后对方呢就安排了一个补考的题目，叫你去武汉这边看一看， 所以那个临时增加那个行程叫补考， 补考啊， 哦，等于是前面考试考不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对，就是说，哎，我给你一个机会， 嗯， 然后看你的表现，所以他去了以后。他竟然讲出对人类有贡献， 嗯， 有敬佩。其实我是讲实话，台湾是民主国家， 对， 任何人都可以对防疫有意见， 嗯哼， 但是你不能违背基本的人类的常识， 对。 但是可是这样子，哎，可是对方听起来是满意了， 嗯， 所以满意了，所以下午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增加行程，宋涛接见， 嗯哼， 哇，我是觉得这是我最生气的，宋涛叫接见哦。 宋涛就是国台办主任， 主任对呀， 就是，以中国的标准，他就是部长级、正部级嘛，对不对？ 对， 正部级而已啊。我们那个叫前总统，哎， 对啊，宋涛接见，而且接见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那个画面出来啊，我到现在为止都觉得很愤怒。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愤怒？ 宋涛做的那个样子，其实你还看他们有放影带嘛？ 对， 宋涛做的那个样子，太师椅坐的四平八稳，然后讲起话来了，非常的有气势。而马英九，你像小学生呢，欸， 嗯， 你在坐在那边，你手这样子还放在那个脚上，还想啊，又怕再讲错话出事，嗯，拿着那个稿子一个字一个字的练。 对， 那你一个字，你至少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补考，讲出各自表述，哎，至少你可以补以前的考嘛，也没有，但是对台湾人，对世界补考，就讲的那个样子。然后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全世界哦，对于这种见面。这个坐姿都很重要。 对， 前一段时间，普丁跟那个习近平见面，大家看到普丁那个样子，习近平那样子，虽然明明莫斯科是主人，都说习近平才是大哥。那你马英九如果讲实话，今天坐在边上是侯友谊哦，我就不会要求，因为侯友谊没什么国际上的能力嘛。你马英九至少在国际上，你怎么会做出这么的猥琐呢？ 嗯哼， 那猥琐的意思，然后是宋涛，而且讲实话。以前的时候，我们开始两岸交流的时候，以前的陈云林在机场贵宾室 就开始全程相陪耶。 对， 江炳坤去也是有很多时候后面的像亲民党的像国民党的一些两岸来往的人、嗯嗯、就在白云机场就在那个澳门机场贵宾室就接待你了耶，全程相陪耶。马英九765派中华民国公民投过的总统，你竟然这个人能不能见到你，很就是所以当你到底是不是会面还是去听讯？嗯，国民党你们有马英九在帮忙哦，其实国民党谁出来都不用选。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 嗯、好， 刚才创下讲的哈，就是马英九的，我们讲说要不卑不亢。嗯，不卑就是我不要很卑下。 对 啊，我也不要得意忘形。嗯啊，好像很不得很嚣张。马英九是先亢后卑。嗯，一开始哦，我觉得我讲这个中山陵，他讲那个中华民国是讲 历史上的中 华民国历史的过去啦，好啦。 对， 那北京也不跟你计较，哎、欸，他不得了了，哇！你看得意忘形呢，就先亢，然后现受涛呢后卑。嗯，一个卑微，一个正部级的官员，就等于我们的陆委会主委哎。 对， 你想想，如果今天陆委会主委哎、欸，如果今天习近平退休了，他来台湾访问，如果有一天了、啊，我们陆委会主委跟他见面。那个其实屈辱他耶，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马英九你跟当初连战2005年的4月的访中行真的差太多、嗯、那个时候的国台办主任陈玉林是在机场等着连战下飞机、嗯、而且那个时候4月份北京很冷哦、嗯、站在停机坪旁边这边罚站、嗯、等着连战缓缓从这个飞机上下来，所以这一次马英九竟然是被宋涛接见，我真的觉得啊对马英九来讲真的要感觉我的位阶、嗯、我是前任总统、欸嗯、连在是副总统而已、欸嗯、结果我竟然见不到这个国台办主任，还要靠这么多补课才勉强见上一面。 好，那昨天马英九讲这番话呢，当然我想对于当时防疫、哦、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讲大概真的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哦、所以我们现场刚好就有一位吴医师、哦、这是苹果日报的报道、哦，马英九为武汉包机道歉，惹怒医护，好，美女医师接一天逾11万医护联署拒绝。这个吴医师，你当时我们这要发起这个武汉包机的时候，当时你是发起联署的人嘛？对，一天有11万人嘛，全国1/3医疗人员居民联署，不分党派支持，就是因为武汉肺炎中国的疫情不透明，包机回台名单不公开，根本就是变相的木马屠城计啊！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基于一些。照顾自己台湾的人道考量还是包机派了、哦、但是你这一次你批评马英九是延续中国人观点，毕竟对专制政权来说人民总是造成困扰的源头嘛、哦、所以吴医师你怎么看马英九为什么昨天会讲出这么套一句刚刚创下讲的话违反人类常识的话？ 对啊，我觉得在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应该很多人都可以同意我的看法，他一开始去用这个自降国格的前元首身份来去跟中国这么多人会面、嗯、其实陆续都已经开始有人在说可不可以取消他的这个卸任元首的礼遇了，不然他每次一天到晚 一年领了台湾上千万的这个补助，然后结果跑去那边自降国格、嗯、他讲一句话让我们最生气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政府给你添麻烦、嗯、哼，添麻烦的到底是谁？我现在讲一下，但因为现在 Omicron 已经比较普遍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欸，武汉肺炎已经没有我们以前想象那么可怕。2019年年底的时候，中国武汉爆发武汉肺炎。202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武汉肺炎哦，得到了之后，整个肺是会白掉的。 对， 病人大部分都要住进加护病房，要住进 ICU 的。那个时候，台湾政府很努力的一直在统计，说我们全国各地，不管是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它的这个不管是隔离病房、加护病房，它的数量到底够不够？结果统计出来之后，发现我们全国当时哦，后来有增加，可是当时统计出来，全国只有1100床。嗯，所以意思就是说，这1100床的隔离病房、隔离床，如果被住满了。台湾人生病找不到地方住、欸嗯嗯嗯、这个疾病是会马上爆发的。 對， 那当时台湾人其实2003年的 SARS 之后非常多的医疗人员对这种中国传来的恐怖呼吸道病毒其实是余悸犹存的、嗯、因为很多医师当时就是被也是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那个时候政治凌驾专业把这个和平医院整个关掉嘛。 对， 很多医护其实是被他这个决定给害死的、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医护人员非常非常紧张，各大医师社团都在讨论说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武汉包机回来啊，那个时候刚回来第一班我们就听到说上这个飞机的人、嗯、他不给你口罩呢、嗯、甚至是你跟他要他不给你，他就是把你全部关在一起、嗯、然后来的名单我们台湾这边的有关单位拿到的名单跟到最后飞机上下来的人不是一样的人、嗯、甚至有很多确诊的人、嗯、所以这个几乎已经可以笃定就是中国这边要木马屠城害我们台湾的防疫能量崩溃、嗯、因为你一个班机他如果几百个人下来 一半的人都确诊，我们的1100床是不是一下就满了？ 对，一下就满 了。那台湾人怎么办？就死掉了。对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发起这个联署，这是我当初的诉求。其实我们不是抵制他回来，我们的诉求超级合理的。你看第一个诉求是说由台湾这边实际主导登机人员，因为毕竟是要台湾人嘛，要优先有紧急需求的人。第二个是必须要检疫人员陪同，必须要给他们合理合适的这个防疫措施。那最后就是不能无限制的班机回台，因为我们只有1100床，我们希望他可以来了让我们检疫，如果真的有需要的人有地方住，那我们缓一缓，在有床的时候再让更多的台湾人可以回来。当时这个东西啊出来之后被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医生，我还没有加入台湾基进，还没有担任什么党职，就被非常多的这个蓝媒攻击，很多人在那种 LINE 的群组转传说，哇，这个无姓无的医生没有医德，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让台湾人不能回来？甚至连我妈那个时候都看到这样的新闻，跑来传简讯问我说：“吴兴泰，我是这样养你的吗？”骂了我一顿。那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以医师发起的，全国的医疗人员有领证照的，总共有33万人，一天之内就有11万人，而且我的那个联署其实要求非常严格，他不是只是填个名字，说我是医疗人员就可以算，他要名字、身份证。甚至我还要求要有职业登记， 所以他就是确认他们的身份。 对，我当时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真的就是这是不分党派，全国医疗人员都在担心的。 这样子为什么马英九会讲说是我们给他造成困扰呢？ 所以啊，就是变成马英九当时一定就是在中国受到这个压力之后，他去舔嘛，他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姿态，然后让中国通过他这个考试，他才可以见后续这些人。可是他这个做法，说真的应该会害惨国民党，因为他讲这句话之后，所有医疗人员都炸锅。 可是我看国民党今天还帮他辩护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马英九讲说武汉把这个疫情控制得很好嘛哈，没有向外扩散嘛哈。我们来看这个统计的数字哈，全球总共大概将近7亿人，6亿8375万，死亡人数683万。但是连王必胜都讲说，相信这个数字应该是低估的，因为有一些公卫或是资讯不发达的国家，他根本没办法统计，也没办法通报。而即使台湾，有些人可能第一，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确诊，因为他可能没症状或怎么样，所以这个数字绝对高过。台湾有统计就是1023万人哦，美国最多1亿多。好，这是全世界大概有7亿人口，等于是约略中国一半的人口确诊，死亡人口大概将近700万。马英九基金会是这样说的哈，萧旭成。他说当时站在马英九旁边的是张定宇医师，张定宇是他是金银潭医院的院长，他说收治第一批不明肺炎病患的，马英九对张定宇勇敢救人的精神表达最大敬佩。基本上这个我没意见啊，你要对医护人员表达敬佩啊，问题是有必要这样讲吗？萧旭成反批，民进党防疫成绩乱糟糟，民众一直在排队，排队买口罩，排队等疫苗，到排队买不到快筛，去年防疫成绩甚至全世界垫底，怎么还有脸现在做政治攻击？好，国民党发言人林嘉欣，这应该代表国民党中央，对不对？政治不要凌驾人性啊，马英九谈话是表达对武汉抗疫前线医护人员牺牲奉献的尊重，以及对当初武汉民众的疫情下经历致意，不应该政治化解读。所以我请教一下这个吕家凯吕议员，你赞同你们党中央说的话吗？ 其实啊，从昨天马前总统或是马前主席讲的那番言论啊，到底是不是失言，我这里不敢去说了，但是我认为确实不太适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站在全世界有快接近7亿人染疫嘛，接近700万人死亡，那受到冲击的民生产业那个家庭有多少？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所以我认为确实不太适当。所以我认为我们说了什么就应该要为自己负责了，不要再去说什么确实啦，但昨天来说很巧合的巧合，刚刚是马办最爱用的嘛，巧合就是国际医师节啦。那如果他我会很愿意去相信，也真的很期待说他们的初衷跟本意真的是要向全国的医护人员去表达致意啦，表达他们的就是辛苦了。那我但是从马英九马前总统这一次出访中国啦，我觉得说我分为三个阶段。在出访前我认为啦，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被矮化嘛。 对。 但是在出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马英九至少看到他愿意讲出中华民国，讲出台湾，讲出总统的字眼。原本在昨天要给他掌声鼓励的时候。 你们那时候党内有没有士气大振？ 我觉得我自己看到是昨天上午看到鼓舞人心，结果到下午哎呀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说哎呀又要止血。所以我真的很想愿意用一句话，防疫的一句话叫什么？预防 胜于治疗。预防要预防什么？就是你接下来四月一号要记住，那四月五号要去上海，还有几天的行程了、啊。预防什么？预防真的要谨言慎行，不要再有任何失言的行为出生。那治疗什么？治防中间一定要被打，就像我们被拿出来打嘛，打出来啊失言了，对不对？啊，国民党受伤的是谁？是受伤是国民党嘛？ 对啊， 对不对？那、就是在这之前，真的，我们国民党现在叫急救，真的，所以真的预防胜于治疗，要送给马办了、啊，真的，请他们真的谨言慎行，剩下几天的行程，对。 可是我觉得马英九最后补救就有一个方法，到每个行程的时候拿一张白色的 A4 纸。14亿中国人就很多人感谢他， 白纸革命，黄创下是坏人。好，好，刚刚讲到规格，我们这边做了一个表，其实你可以比较一下2005年的连战，2023年马英九。先看连战，当时中国媒体报道非常多，中新网还用专业宣传哦，行程安排详细公布哦。报道会见胡锦涛，新华社专业报道连战，央视特别报道连战，两夫妇访问中国破冰之旅，央视特别网页报道。好，2023年马英九呢，接机就不用讲了，一个国台办副主任接机。好，然后呢，访中当天只有主播念稿，这是央视只有主播念稿，没有画面。环球网报道马英九谈南京大屠杀，新华网网列台湾新闻，他没有专业。央视列在中国新闻的一般新闻处理，中新网沸沸新闻热搜排第三名，马英九排多少？排第四名，所以马英九还不如沸沸。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好，马英九昨天临时增加了去看这个所谓的武汉的抗疫展，然后傍晚新增的行程会见了宋涛，但是很奇怪哦。他这两天的行程感觉很怪哦。你看到3月30号到昨天早上之前哦，都还照按表操课，就是他事先有公告给媒体嘛哦。就昨天早上10点50分去参观这个疫情展览，这是突然新增的。然后下午4点哦，到武汉大学跟学生座谈，原本这个学生座谈是应该是今天早上，但是突然提前到昨天下午4点。然后6点钟呢，突然通知说要跟宋涛见面了。所以我在猜，刚刚创下讲说昨天这个看这个展览是一个补考，补考还不错齁、哦、晚上呢老师就请你吃个饭齁、哦、给你一点鼓励齁、哦、然后呢 训勉一下 齁、哦、然后今天原本今天应该要有行程齁、哦、就今天突然完全没有行程。然后呢媒体昨天深夜开始一直在问说3月31号今天到底有什么行程啊，马办保持沉默。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42分才在联系媒体的群组中告诉大家今天没有公开行程。马英九在中国行程调整为神秘模式，据传宋涛31号可能陪同马英九到湖南长沙，并且跟昨天提前抵达长沙的马家四姐妹会合，晚宴请马英九亲友，4月1号马家人要到老家这个湘潭去祭祖。结果果然没错哈，看到了，今天早上，今天的画面，这是马英九，这应该是宋涛，两个人搭高铁要去湖南了。好，要去湖南。好，那好吧，这宋涛陪算是，照联合报的说法是说规格很高。不过哈、哦，他们两个人到底谈了些什么？除了公开谈的之外，哈、哦，这是联合报，联合报哇，非常吹捧马英九，他认为说哈。宋涛代表他们都讲大陆，我直接念中国了、哦、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湖北跟马英九会面，陪同马英九回湖南老家，代表习近平宴请马英九，马家四姐妹跟中国的亲戚，象征习近平对马英九最高礼遇，还有马习会同等的意义。所以朗东，这已经叫马习会啦。 哦，对啊，其实马英九补考这事情好笑的事情是说他不止补考一次，他补考了四次 啊。 真的吗？ 因为呢，从28号晚上不是讲到台湾总统吗？那可能他不小心讲出来，想要试探一下中国的底线，就中国马上回击了。首先呢，这个马英九在隔天的时候补考就先在南京大屠杀，先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先讲这个，这补考第一次。第二次到30号的上午的时候，辛亥革命博物馆有叫五色旗，这时候中国要看他反应啊。他如果说啊，现在中华民国国旗不是五色旗啊，这就完蛋了。他就完全没有讲，也没有提到，好像这是历史名词一样，像上次从头到尾到中华民国只剩下五色旗。 接下来再去武汉的这个档案博物馆才讲到这个抗议的这个成果嘛。嗯、然后接下来下午四点的时候呢，又临时有这个武汉学生的座谈被搬到呢这个三十号的这个下午。 对， 这时候、哦、马英九呢，他就拿他过去写的回忆录说：“再来就是我担任。”这个工作时候写的， 他那本回忆录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台湾什么总统回忆录什么？ 反正有总统两个字就 对 了。 对对对，他故意把它省略掉，而且这个是现在啊、哦，连 T 台都说他故意省略总统啊。那个立委王文威不是说啊，绿营都断章取义啊，然后还批评陈其迈、陈柏惟、王定宇，那说他们呢都没有看事实讲话嘛。在马英九第一次讲这个的时候，就马英九讲了第二次这个啊，就直接的补考，所以一二三次算起来总共。补考了四次。第二个，我跟大家补充个有趣的点是，说中国是怎么样羞辱马英九的。你看到这个画面上面哦，宋涛，你仔细看他的这个座位哦，是比马英九高。宋涛的这个看起来的位置还比马英九高的差不多，大概小半个头左右。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是为什么？因为今年一月的时候，宋涛去会见洪秀柱，两个人的这个座位是齐高的。嗯，因为洪秀柱下面座椅是垫高， 有垫高。 哎，洪秀柱身高150公分，马英九178公分。嗯，然后宋涛大概比马英九再矮一点，也就是他们的座位安排上特别把马英九的座位把它 降低一点， 降到比宋涛还要低。嗯哼，用这个方式呈现宋涛由上对下这样的一个对马英九的一个视角。那所以说，因为马英九这一连串的这个补考哦，这个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呢，他都才有机会去会见宋涛嘛。昨天晚上见完宋涛之后，今天早上临时给他加码、啊、宋涛呢看他表现不错，陪他一起坐高铁、嗯、然后到湖南长沙去、嗯、这一连串过程就是马英九是完完全全都在中国的这个剧本之内，也就逃不出来。至于抗议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看国民党当初反应最准了。当初负责弄武汉包机的徐正文嘛，就呢、嗯、被那这国民党到停权两年啊。 对， 那为什么停权？因为那时候的新闻呢，在2020年6月的时候，原本国民党啊的林荣德都同意哦，然后要去召开包机记者会，可以降低政党色彩，可以跟出事的话可以跟国民党切割。嗯，因为国民党当初呢其实是表面上面是不同意这件事情，当初跟他没关系，私底下也是有授权林徐正文。后来徐正文自己公布名单了之后，引起很大争议，就被国民党的这个切割开除了。换句话说，当初在武汉包机这个事情，或整个武汉防疫这事情，其实不管是台湾或是全世界都已经定案，中国就是疫情的这个发起源、嗯、然后是元凶。结果马英九他现在完全颠倒是非，还要讲这个，其实难怪呢刚刚呢这个嘉凯兄也护航不下去啦，也说确实是有点不妥啦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补考、嗯、如果马英九没有这次补考、欸、 不要一直讲他搞不好等一下会被开除党籍。 如果马英九没有办法这样， 他应该没有要选立委，所以还好。 如果马英九没有这次补考的话，他可能的话就真的接下来呢，就全部变私人行程，不会有什么 宋涛行程。 对啊，因为其实他讲到台湾总统是最近犯了中国大忌、嗯，他再讲第二次，接下来不会有任何报道，他会直接被封杀，然后他可能就在没有在所有事情都被封杀之下，就这样子过完他的企图行程，就回来台湾。但他在努力积极的表现出呢，对于中国的友好，甚至是这个谄媚之后。嗯，他就获得了一趟高铁行啊！你看到那个画面上面来看到他们这个用餐还不错啊，马英九就一直哇称赞着什么很宽敞啊，哇菜色很丰富啊，还干嘛？但大家不要忘记，这些都是靠过颠倒事实以及呢去丧失台湾的主权所换来的一趟旅程啊。嗯哼， 好，马英九昨天跟宋涛会面哈、哦，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啊、哦？等一下在我们在 QSOT 的时候，请观众朋友特别仔细看马英九的表情，还有他讲话的时候。为什么要拿着一本啊像是谈餐的东西哦？大家觉得你看到那个感觉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很高兴啊，能够在武汉与大家见面。首先，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马英九先生亲切的问候，欢迎马英九先生回乡。 先欢迎马先生回到大陆。马前总统访中行程第四天，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会谈过程中，宋涛离不开的关键字不断强调“九二共识”多达五次。 马英九先生素有民族情怀和振兴中华的信念，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任内，与大陆一道，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啊，好商量。 多三年。 宋涛边喊九二共识，还称是一家人，但似乎忘记国台办三不五时对台湾出言恐吓，这话听起来很讽刺。但尽管如此，一旁的马先生似乎无动于衷。 2015年11月，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我与习先生再次确认了九二共识的重要性，两岸人民的敌意上升，让我们非常感到忧心。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彼此唇齿相依，情感共通，一定要谈，也只能透过谈来解决问题。 跟着宋涛一起唱和九二共识，前总统马英九的两岸论述一中各表却还是说不出口，访中行程对等这回事彻头彻尾早就被中共占尽便宜。 我想我们在很多新闻画面大概都看过总统接见不管是外宾或是国内的宾客在谈话的时候，这应该我当记者当了差不多30年，我第一次看到总统在接见宾客的时候拿着稿子在念。所以波文，你看到之后有没有觉得很难过？ 我觉得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虽然说在台湾我们跟马英九总统政治立场各方面然后在选举有所竞争，但是看到我们的前总统在中国安尼去用找他个这种地步，你知道今天有一个这个乡亲跟我讲，他说你如果有办法这个传达一下我们的基层的心声，他说看到马总统这样他实在也很不舍，而且这个感觉未来还有好几天还不知道要凌虐到什么地步，所以他说他这几天新闻都干脆用听人家用听的跟他讲，然后他不敢看新闻，因为看不下去。我举例来说，他说要么请马总统，要么你现在赶快回家，回到台湾温暖的家，你就不用再这个那个了。要么你如果真的那个大中国情怀，真的你实在难以压抑，那不然你就留在那边好了，不要让台湾人干嘛下西下井，就这么简单。我跟大家讲这个一般的民众看到昨天马英九的表现，我都先不要谈什么九二共识啦或政治那一块，光是听到说这一次他竟然肯定说这个中国防疫的贡献，这个基层都炸锅了，包括美国总统川普都讲这个叫什么叫中国病毒。我们有时候为了两岸的和谐啦，先不要太刺激中国，我们都讲说这个叫做什么 COVID-19 啦，不然就说这个新冠肺炎齁。但是中国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缘起就在中国，由中国扩散之后造成这几年你看整个世界经济萧条，而且那么多人因为这样子过世往生，结果他在那边大声的赞扬说肯定中国的这个防疫的贡献，然后呢还说他替台湾政府这个为难的这个感到道歉。我真的觉得我跟大家讲这个真的一般民众已经是不分蓝绿，那个真的是难以接受所以大家是心疼马总统就是说马总统不然你赶快回来你也辛苦了，年纪也大了不然你就干脆真的你就留在那边。那第二个你知道我们看到这个马总统行程我也觉得很奇怪，方哥我们两个如果要去中国玩好歹你也拍个行程给我，我们就照表操课嘛，对不对？马总统的行程是排完之后还要在那边随时准备考试你那一天防疫你昧着良心夸奖中国好，那我隔天就赶快给你安排一个宋涛见面。所以如果那一天你没有站在那个防疫的那个研究所看着习大大用专注的眼神听他针对防疫的那个贡献这个夸夸其词的话，那你可能隔天见不到宋涛。拜托，这是哪门子的总统的规格？你实在你闹鼠要要微滚。第二个，你隔天见到这个你见到宋涛之后，那有人说好不要紧，你不要你要美败我就好你见宋涛，你好歹是一个总统的规格出去，你怎么会是行程是要在那边让人家打分数？好，昨天他又提到九二共识，我更难过。这个方哥绝对可以作证他那一天要出去的时候我是第一个鼓励说马总统应该到中国去。为什么？因为九二共识从92年一直到现在2023年那个谜一直悬在那边，到底九二共识有没有一中各表我们都不要再吵了，就让马总统亲自到中国那边去做一个验证。我很期待所以我也很鼓励马总统，好，你过去表一表你的这个一中各表。可是我难过我刚看到他跟宋涛见面，宋涛那边有别徽章是不是五星旗我不知道，可是我至少没有看到 马总统这边有别一个国旗徽章，他最喜欢别一个国旗徽章了，不是吗？ 嗯哼， 他最喜欢这个中华民国国旗随时在身啊。好，元旦升旗典礼，他可以看着国旗冉冉上升，掉下眼泪。为什么在该表达中华民国的地方，他反而缩手了呢？九二共识有没有一中各表？你跟中国正式官方接触，就是最清楚。 哎，不，我跟你讲，昨天有真的有讲九二共识。宋涛他说，在马英九任内啊，马先生他讲马先生哈，在他任内哈，与大陆一道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啊，请问啊，一中各表嘞？ 没有啊， 为什么表不出来嘞？国民党不是讲说，朱立伦讲过啊，他说九二共识的核心精神就是一中各表啊。那为什么你在见到国台办主任宋涛如此重要人物的时候，你不讲一中各表呢？这是我们昨天很多人都很期待在讲的。再来看这一句，我就请教朗东了嘛。朗东，你在香港出生，现在是台湾人嘛，对不对？宋涛说，两岸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好商量，多商量，他们愿意广泛听取台湾同胞的意见。朗东，你是中国人吗？ 不是。 你不是嘛？你现在是台湾人嘛？ 对不对？好，那你讲你的意见给宋涛听一下吧。 我的意见就是中国赶快哦，放弃呢武力犯台的任何打算啊！因为他就说这是什么哇？两岸都是一家人，你从来没有听过说他直接拿飞弹对着你啊，说你不接受呢被他并吞的话，他就直接打你。有一家人这样做的吗？不可能嘛！这个基本上这个家炮啊，那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强盗土匪的一个行径。所谓的可以商量是什么？是说他不用任何武力，台湾人自己讨论跟决定。哦，你要加入中国，或者是你要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可以，不会有任何武力的后果。这个叫商量。 嗯。 而呢，拿武力去威胁说啊，你不被呢这个中国并吞的话呢，就要打你的话，这个还有攻击，在不到到目前为止还是持续扰台，而且从去年到今年是继续增强这个扰台的力道。所以我认为马英九这个情况下，他直接把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都去掉了，他只有讲说什么啊，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然后呢，两岸交流畅通，两岸人民受惠，基本上都是一些废话。他真正重要的点在于，他原本所坚持的一中各表已经完全不见了。 嗯哼， 那我看到那个马英九哈，拿那个黑板。很突兀嘛， 嗯， 很像在小学生在念课文， 嗯， 哦，就是这样子照本宣科，然后面无表情。 哎，你的博士生跟你口试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子？ 我如果这样，我就没有骂下来，反而是高下立判啊。宋涛比你厉害，宋涛讲那种话就是过去传统，是哎，马英九你回家了啊，我们这个家里的事情好商量，多商量，意思说一家人不谈两家事。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把你融在里面了嘛。 嗯。 问题是真的是家人，那你为什么现在不跟台湾进行谈判呢？海基海协为什么不谈判呢？ 嗯哼。 所以完全是这种啊，血浓于水啦，我们都一家人啦。我不想讲这个对年轻人是毫无感觉的嘛。 嗯。 我跟你没有错，或许我们的文字啊，同文文字语言相通。可是我们在太多地方是不同的。 嗯。 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我觉得这一次齁，跟着马英九有去的什么大九学堂这些年轻人，看到马英九遭到这种待遇，看在中国你不敢讲不同的意见，只能够一言堂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些年轻人真的认同所谓的血浓于水吗？ 嗯， 真的说我们是同一家人吗？ 嗯， 所以我看到了这个马英九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自取其辱啦。 嗯， 那我看到就是说宋涛对马英九看到这个样子齁，也真的是快看不起他。 嗯， 难怪很多中国人说你就是一个省长的位阶嘛，我就用省长的位阶来对付来接待你就够了嘛。 嗯，其实中国很喜欢讲说两岸同文同种，台湾也有少数人喜欢讲两岸同文同种。那我不晓得你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到底了不了解现在台湾跟中国使用的第一个文字其实并不相同。 对， 套一句这个澳洲学者加伯讲的话，他说中国那个叫残障中文。为什么叫残障中文？因为断手断脚嘛，断就是简体字嘛。那更不用讲什么炎黄子孙，炎帝跟黄帝在历史上根本不无法证明有这个，更何况我们也不是炎黄子孙啊，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不要再讲同文同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出访小英总统真的不一样。这是美国的国务院的亚太驻青叫康达，他今天因为昨天节目中我们其实有讨论，开始有一些国民党的民代在炒作说，哦，你看康达取消那个媒体简报，蔡英文你看规格被降了。但是呢，昨天赵宜翔其实在我们节目中讲，他昨天就讲，他说没有取消，是延后，今天会开，结果真的开了。康达一开始讲，他说他在简报中讲到， 他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第一次针对台湾总统过境向外国媒体简报，但是美方坚信新闻自由，也坚信提供媒体准确确实的讯息。他指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康达斯讲的比较客气，他说不确定，我今天做节目前哦，特别跟总统府去查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由美国国务院做媒体简报，哦，这是有政治上含义的。再来，他说北京没有理由对蔡英文过境过度反应，蔡英文过境符合长期以来惯例，美方对台的立场是基于台湾关系法这个。他说中国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不会迫使美国政府改变长期以来为台湾总统过境提供便利的做法。这句话听起来很客气，意思康达意思是说你中国不用吵，你再怎么吵我们还是照我们这样做的。好，那这次小英总统的出访呢，跟马英九的出访，今天有个民调非常有意思，这个是由这个郑国会这个不是民进党那个派系郑国会，它是一个基金会啊，他们做的民调。第一题，蔡英文总统出访可能会见到美国重要政界人士，请问你认为总统出访是否有助于台湾提升国际地位跟台美关系？非常有帮助 26%, 有帮助 36%, 所以加起来是多少？过半 ,52%。再来，关于台湾主权的未来，您支持两岸统一还是台湾独立？刚刚宋涛不是在讲说要统一吗？对不对？结果呢，台湾独立 54%, 维持现状 28%, 其实维持现状也是广义的独立啦，因为它就是不属于中国嘛。 是。 这两个加起来 74%, 哎，支持统一的只有 10%, 所以马英九你是站在 10% 那一边。 这是马英九的错。 对，这马英九的错。好，再来，马英九到中国访问，希望更和平更找到了，请问你认为台湾跟中国谁在破坏和平？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这一题，认为中国破坏和平的 57%, 认为台湾的 12%, 这个认为台湾破坏和平的比例跟支持统一的其实差不多，大概就是我猜 同一群人 、再来，习近平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请问你同意习近平的主张吗？不同，非常不同意 45%, 不太同意 28%, 加起来70几%，还算同意 10%, 跟支持统一一样。我看就同一群人，所以告诉马英九跟告诉中国国民党，民意在这里，不要跟民意对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蔡英文总统呢，任内这一次已经是第七次过境美国。好，那他所受到的待遇呢，一次比一次高。那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机场受到欢迎。那今天呢，小英总统他是到美国的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接受颁奖，同时发表演讲。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 总统蔡英文接下奖牌的那一刻，开心大笑到嘴巴都张开了，好心情全写脸上。总统访美纽约行重头戏就是到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演说，并获颁全球领导力奖。 The very conditions that enable so much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re actually at risk. Not just for Taiwan, but for countries. 总统不公开演说，再提中国威胁台湾和平，也影响区域安全。演说五大重点包含台湾相当任性，中国升高情势，台湾沉着以对，台湾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不稳定的台海严重威胁国际经济，以及台湾会跟美国和理念相近国家持续合作。而获奖原因也提到，总统在二战后最艰困的安全局势中勇敢领导台湾人民，在总统带领之下，台湾成为印太地区最自由民主的区域。全球领导力奖是表彰对全球做出卓越贡献的领导人，像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曾获奖。 I'm glad to be here and able to recognize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say to he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谢谢你。 过去曾访台的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创办人佛纳用中文大赞蔡总统，就连总统即将在洛杉矶会见麦卡锡，还有超过20位国会议员参加，他也表达大力支持。但传出前国务卿庞培欧会出席颁奖典礼，有机会跟蔡总统会面，但最后却落空。 美国前国务卿庞培欧是没有出席过境美国行程的相关的空档尽可能的跟美国的友人来做互动跟交流。 总统获奖是肯定，也是鼓励。 在艰困的台海局势中持续带领台湾发光发热。 昨天我们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到机场去接蔡英文总统，然后呢两个人应该是坐在同一辆车的后座，然后美琴呢就自拍拍了这张照片，然后欢迎来到纽约。到今天中午左右有8.1万个赞，3138则留言。我看大多数留言都是很辛苦啦，谢谢你们啦等等。 还有好美。 对，好美。 两位都好美。 对对，这很重要。对。然后呢后来小英总统早上美国时间早上啦他去吃早餐嘛，去台湾人开的店吃早餐。然后呢记者就问说，总统你昨天跟美琴在谈什么总统说我们在谈染头发的事情，后来决定我们都不染了。这就是我们的总统齁。那好，这一次的出访呢其实原本我们大概跟美国有个默契啦齁，就是你看其实我们原本是要很低调的齁。不过呢因为拜中国花钱动员组织抗议所赐齁，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华尔街日报，新德里这是印度的电视台齁，还有 CNN, 法新社 ,BBC,纷纷报道，华尔街日报形容这是台湾领导人多年来最受瞩目的美国之行。那外电报道呢，中国驻华盛顿跟纽约外交官召开记者会，谴责蔡英文访问之后还花钱动员了3辆巴士，载着抗议者尾随蔡英文车队，搞得大家都知道台湾总统到美国去了。所以玉慧，我们还得要感谢中国帮我们大外宣造势一下。 因为我想中国的大外宣恐怕都没有这么成功，因为听说他们动员人啊就是到现场去动员人，因为现场还有人帮他们拍照，因为每个人啊，因为他说动员了1200人，我不晓得这个现场你怎么算也都没有1200人啊。但是呢这些动员都是要被拍照，因为拍照是可以一个人领200块美金、是有走路工的哦。就是因为中国人啊这种发疯似的这种抗议，我给各位看这些是国际媒体的报道。你看到这个是应该是日本的媒体的报道哈，那你可以看到，然后这个是来自于阿拉伯世界媒体的报道，那这个是就是美国公共这 NPR 他们的一个报道，那这也是 NPR 的一个报道。那这些的报道它所呈现出来的意涵呢，我相信这个就是代表着第一个，蔡英文总统他这次出访的第一个目的是达到了，让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是被接受，而且让台湾我们目前所处的处境，我们在地缘政治当中我们现在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台湾2300多万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想望，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传达。第二个，我想啊，这也是这一次他在出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再一次的向台湾人，再一次的向全世界的人证明了台美的友谊是坚若磐石。因为不管是这个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接待，还有整个的行程，包括整个过境，虽然过境这边我们自己都坐过飞机啊，你什么时候你转机的时候你可以转个4天，你大概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吧。但是为什么美国这样子的做法，而且让蔡英文总统他可以昨天是非常不容易，他是到纽约代表处。 对。 这是史上第一次我们的总统在纽约代表处里面跟这个美方的人员来见面，这是史上第一次。第三点我想要讲的是因为中国他们的抗议事实上去年呢佩洛西来到台湾的时候，那很多的台湾人事实上也很紧张，那一些对于台湾的军演把台湾呢像贴狗皮膏药一样全部围岛军演起来，这个让台湾部分的人是觉得相当的害怕，所以可能也影响到去年年底的选举。所以你看到这一次包括蔡英文总统也好，或者是包括美方，他们相当的低调跟克制，台湾呢这非常低调却又成熟的一个处理，相对较于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台美双方都是这么低调，你中国如果在发疯似的你有任何的抗议的话，这就等于跟全世界昭告台湾是一个成熟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不入流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在外交上面不成熟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这也是第三点，蔡英文出访当中你显现出来的两岸根本不是同一个国家最大的意义。 没错，两岸的文化就不一样。那中国的抗议有没有达到他们要的效果，我们刚刚讲他达到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吸引了国际媒体的注意，但纷纷大篇幅报道这件事情。那对于国内有没有帮助呢，我们来看这个 Twitter 这个用户我一直很担心他的安危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因为他老是反对中国，他发文 他附上蔡英文在纽约下榻饭店外聚集大量小粉红抗议示威的影片。他讲哦，他分析，他说哦，这里面哈、哦、很细节哦，这到哪里集合，几点钟在哪边坐车哦，这个通通都有哈、哦。然后叫他们带什么东西等等，所以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他就分析，他说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在这张微信截图中，全篇充斥着大量游行、抗议、示威以及时间、地点资讯，却能在微信群组之间随意自由转传，不被系统自动封锁。因为在微信这个字应该是不能出现的，什么游行、示威、抗议什么的嘛，哈。就 po 文之后呢，超过26万人观看，很多网友留言，我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中国网友。的创意无限，嗯，他说所谓的华侨商会跟老乡会全是共匪在外面的间谍机构，哎、欸，他们也叫他们共匪、欸，这些不要脸的东西，身在自由世界却会独裁中共摇旗呐喊，怎么好意思举美国国旗啊？好，纽约粉红真的是乌泱乌泱的，哎、欸，我还真不懂范老师什么叫乌泱乌泱的， 我也不晓得， 这中国的用语啊、哦，可能就是很 糟糕 的意思， 很糟糕了，很丢脸， 应该一箭送中。真心的话，他们最应该做的是送自己的孩子、孙子参加解放军、海空军陆战队选拔，反美式工作，在美式生活。范老师，你怎么看、嗯、中国这抗议？感觉上适得其反，对不对？ 对，我们知道就是说哈，刚刚讲过，这一次蔡英文美国政府定调是私人行程， 对 啊，因为虽然他也见到了这个纽泽西的这个州长莫菲、嗯、这个人。不得了，他现在是民主党里面很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了。蔡英文把私人行程搞成公开行程了、啊，马英九是把公开行程搞成私人行程了、啊。今天还人真真、啊、 应该这样形容了，蔡英文是低调而高明， 对， 马英文是高调而低级。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常常讲啊，习近平真的有人叫他外号叫总加速师，什么意思、嗯？就他越不想做的事情越加速。适得其反，他越不希望台湾问题国际化、嗯，他越不希望台湾啊、在美国受到重视，他越不希望蔡英文这个行程被媒体国际媒体所报道。结果刚好相反，他做的，他找那么多人来，找了1200人个来抗议，每个人200块美金的结果是让蔡英文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成为美国各大媒体报道的头号的新闻、嗯，那我真的觉得讲，他就是适得其反嘛。你越不想做的事，越达成了嘛、嗯。所以我真的感谢习近平，没有习近平就没有今天的蔡英文。 嗯，的确哈、哦。那其实好、哦，我们看到这些中国的算他们哈，他们的华侨他们的中国侨民抗议的画面，跟他们讲的话，好、哦，你就会发现台湾跟中国真的是一边一国，真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报道。 总统蔡英文访美行程过境纽约，却遭到亲中团体连续两日抗议。我方掌握情资，是一个人200美元被动员。 是说有人出200块钱，他的胡扯。 口气嚣张，强调都是自主动员。看看现场布条，大纽约执勤会、纽约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等多个亲中团体。但蔡总统行程又是如何掌握？ 您怎么会叫总统蔡英文的行程呢？ 我以我的方法。 蔡总统在美国几天，你们就会一直看。 不能说总统啊，他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我们只能承认。 OK， 不能说总统。 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当然叫他总统。 你叫总统，我们不接受采访。 相较记者淡定回应，男子却直接爆气，现场一片混乱。其实这名蓝衣男子是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陈善庄，一旁白衣男则是美国福建侨联总会主席陈建荣，都出身中国，在当地小有名气，成员有中国人，也有台湾。 一个台湾人啊，叫花敬雄，是好像苗栗新竹那边的人，叫统派的。 而在街道另一头，这名梳油头、身穿黑西装男子，手拿中国国旗，并持手机录影记录抗议全程。 您是中国这边的长官吗？ 我没有，我是这个侨民。 低调拒访，急着闪人，而他胸前徽章是否为中国高层单位派来监督？ 觉得住进住院我不晓得了，好，所以这些事情他们有一些。 从掌握蔡总统行程到动员抗议，背后不只有中国统战部支援，甚至也包含亲中台湾人做内应。中国从上到下打压台湾国际交流，从来没停过。 你看到光是我们台湾的记者，那好像是我们三立的记者、去采访中国的抗议民众，那两边的反应你就知道了、中国人说你不可以叫他总统，他顶多就是地区领导人啊。我们的记者就啊，我们是台湾来，我们当然叫他台湾总统啊，他就是我们选出来的啊，我们也没有跟他吵， 就是好声好气跟你讲，你表达你的立场，我表达我的立场了、哦、可是你看他们那个态度，就是，所以你真的还觉得台湾跟中国是一个国家吗？伯文，你怎么看？就是说，哎，从这个抗议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国家的这个他的人民的文明水准了。 哎，其实他们哦，实在是我也蛮同情他们的，因为他们在中国内部哦没有办法发泄。你想想看，他们不可能去天安门做这样的动作啊，他们不可能去这个。他们中国自己国内做这种游行抗议大声示威，所以你看在美国齁、哦、又刚好遇到一个嘿习近平去，他们也不敢这样子啊，也不敢说习大大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面对蔡英文他只要摆出这样的一个阵仗、 嗯、 可是第一个我要质疑的就是说他们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他们自动自发来的，还是说背后是一个有组织的这个不断的鼓动，那甚至于会不会说如果不听从组织的安排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他们会不会受到怎么样的报复？那这样的一个抗议示威好不好？我想对台湾人来讲，这个游行示威抗议表达多元意见，对我们来讲，民主国家这本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啊。我想对美国来讲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不过意外造成一个反效果啦。这个齁、哦、坦白说，你说这个啊，在打棒球的时候齁、哦、如果有两边的这个啦啦队这样互相较劲齁、哦嗯哦、感觉热闹多了。 对。 你看我们今天本来小英总统他本来是要低调，感谢中国让这个新闻啊吵到整个侨界，不管是这个传统侨社或者是亲中国的侨社或台侨，整个大家齁、哦、热情起来、嗯、大家通通都知道说齁、哦、小英总统过境美国，而且啊这个国务院跟他做简报，所以啊引起中国的抗议，全世界都在关注，我说怎么全世界那么多媒体、嗯、那另外啊我还要感谢一位，就是马英九总统， 嗯， 如果不是马英九做对照组在中国的话， 你还叫他总统啊？ 我都叫他总统、這個、因为为什么、這個、没有，因为这个一定要叫他总统，他如果是马英九路人甲路人乙那就没有什么意思啊，他高兴怎么样，他就是总统。马英九总统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刚好跟蔡英文总统做一个对照组啊、 嗯嗯、 这个就是未来这个整个国人也在看民进党的这个整个路线跟国民党路线有哪里不同。民进党是真正的我们把台湾走向世界，这个世界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甚至我们也把中国当作一个尊重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我们都希望能够和平相处。可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国民党他现在就是把所有的一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他的国际化事实上是中国化，所以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本来就觉得说啊，这个会不会分摊什么样的版面啊，抢占版面，后来我发现马总统这样的情况做一个对照组，反而可以彰显蔡英文总统这次出访他不断的希望结合这个民主友邦来巩固我们的邦交之外，能够促进更多的实质外交。 放下刚刚那两句什么低调变成 马英，就蔡英文去是低调而高明嘛， 低调而高明。 那马英九那边是高调而低级嘛， 刚好是 PK。不过我看到那些中国的那些侨民啊，他们站在那个队伍在那边抗议马英，抗议蔡英文、 嗯。 那个美国警察啊，这边瞪他们啊，他们有点不太敢喊太大声。 嗯，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现在讨厌中国是主流民意。 对， 皮尤研究中心在去年七月做的民调，美国人 82% 讨厌中国、 嗯、 82%、 嗯、哼， 只有 16% 对中国有好感、 嗯、 你指望那个警察他恐怕就讨厌中国、 嗯、 你稍微逾了那个红线，他可能整个警棍就下去了、 嗯、 反而是我们台湾台侨，我们在美国我们很自然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喜欢台湾嘛，所以、 嗯、 我们可以大声的喊大声，所以在这次让台侨跟中国的所谓的华侨啊在美国的高下立判，我觉得这才是台湾真正外交应该要走出去的地方。 嗯，好，台湾外交真的要走出去哈。那但是呢，如果有人想用其他方法进来台湾，可能就会造成不幸啊。最近台湾在从二月中吧，一直到三月底哈，突然在台湾的周边的海域发现了很多不幸的浮尸哈。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偷渡客被人蛇集团给丢下海，还是说有其他原因？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无人机缓缓升空，海巡署人员在海滩旁不敢大意，来回侦查。 那人员即将透过楼梯爬上去，确认状况位置。 从2月18日起，西部沿海短短40天内就陆续出现日食巨浮尸，排除9名战无疑虑的台湾籍死者，警方确认其中有7人是越南偷渡客。知情人士透露，其中一名浮尸身上有14人合照，疑似登船前拍摄，而另一名死者身上也被发现一张台商名片，警方为了确认身份，还与台商岳阳电话联络。 我们接获驻台北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之前有跟我们通报啊，可能是在今年的2月份，有欲偷渡来台的14名的越南籍这样子一个案件。 知情人士透露，2月底就有诈骗集团问人怎么还没到，更惊爆偷渡过来的越南籍男性是准备到诈骗机房上班，其中更有人曾在柬埔寨园区工作。另外有一名诚信女移工，过去曾遭遣返，没想到这回遇难，她的老公得知后悲痛认尸，都以为她的老婆已经回家乡了。 因为在之前越南方面有提供一些讯息给警政署，那名单上面也在清查当中，那目前可以确认说这其中7位越南籍就是当时他们提供的这个14人名单当中的7位。 越南提供的偷渡名单中7人确定罹难，剩下的7人还生死未卜，究竟是偷渡时遇难还是海上丢包，检警成立专案小组全力追出真相。 好，任何生命的丧失当然都是不幸，但是有没有必要用这个事情来做政治操作呢？我们来看，从2月18号统计到3月31号到今天为止，台湾沿海总共发现20具浮尸。那林佑昌刚刚在影片里面讲说，有9具是本国籍，因为轻生或不慎落海，跟偷渡无关。另外7具是越南籍，4具没有确认身份。那国民党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就批评蔡英文政府说治安败坏，说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浮尸就是民进党执政任内呢，这个浮尸比较多。那前内政部长徐国勇就拿数据来打脸这个罗志强。我们先来看，给大家看一下数据。这是海巡署的数据。从2008年马英九开始执政，一直都有统计。每年都有统计，这海巡署的统计，这不会骗人的。马英九从2008年一直到2015年，统计到2015年，因为2016他520就卸任了嘛，总共打捞的浮尸总共914具。蔡英文从2016年一直到去年，因为今年还没结束，总共777具。有特别多吗？没有啊，其实没有比较多啊。不过我们现在大家很好奇，我请教这个高警官，你的研判，就你的专业的研判，这些浮尸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全部都是偷渡客吗？还是说里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在里面？ 我们首先来讲，这一次发现浮尸，都是在台湾的西南方居多了。 西南方， 台湾海峡光间呢，这一条黑水沟，你要从中国到台湾来，经过台湾海峡，一般来讲，你一般的小三板小船是不要多了。那因为这次发现的很多外籍啊，尤其是越南籍的一些比如说是疑似偷渡进来的这些越南籍的男女，那我们目前当然检调他们还在侦办当中啊，但是从以前的过去可以发现，这些人他基本上谁那不要多直接从越南直接偷渡到台湾。为什么要转接直接到从中国再转来台湾？这个是一个问题嘛，这叫人蛇集团嘛。那这个人蛇集团，它可能在中国集中，不管你是在以前早期的平潭，还是现在的泉州，你为那个鱼港出发了，其实渔船我们很简单的分三种，咱三种的渔船啊，第一种就是我们俗称的铁壳船呐，咱常常在讲的铁壳啊。中国渔船常常越界啦，捞过线啦，来捕鱼，这种铁壳啊，铁壳船，这种是比较耐这个风浪。第二种就是我们台湾的渔船了，有一点类似玻璃纤维的，刚才半弯牛啊，半远洋的渔船了。第三九种就是这种我上面这种很传统的木造的木壳船，那你这种木壳船啊，基本上在中国还有在使用，但台湾目前这个船是很少，因为就是咱都是用迪拜啊嘛，咱那中国拢用迪拜啊出去嘛，所以 这种船如果说你硬闯关，它这个船上面可以搭了二三十个人，搭载二三十个人。那因为在调查当中，你还没有办法去判断说他到底是从哪个地方出海。那这些人出海，一定这载船那一定有一个船长嘛？ 对， 因为不是遥控的无人船嘛。嗯，啊，船长之外，另外有接待的人嘛。嗯，你接这十四个人，因为越南的办事处有给我们刑事单位，有台湾的政府机关十四个人偷渡的名单嘛。嗯，那你现在基本上这艘船，你上面要工作人员嘛，熊起码这载船最少要十六个人以上嘛。那这十六个人以上，他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你是遇到了海巡的临检，就像在2003年在苗栗外海，嗯，二十六个中国妇女要到台湾来卖淫，偷渡来的时候。见到海巡署，通通砰就给他踢落去，踢下海里。 六个是被那个船长踢下海。 对对对，六个溺死嘛。那第二个就是风向嘛。我都要跟我们这条乌水沟主靠在的是我们的气流，我们的海象。如果你在十级、十一级的风浪，嗯，你啊进了木造船，哎，没动的啦，那一翻就翻覆了嘛。那你翻覆了。讲实在，你十四个越南籍的，那你其他两个是中国籍的还是台湾籍？我们不知道未知数。所以本身这一艘船绝对不止十四个人嘛，所以他是遇到海难风向而翻船，导致这一些人由海流飘到我们的西南沿岸，还是他被这一些人蛇集团？因为这些都是在警方的怀疑当中嘛。 对， 那我们现在高度的怀疑。这个是一个人蛇集团是没错的，但是这个人蛇集团你必须经过中国，你把这些人在中国转到台湾来嘛。嗯，你啊，今日无为中国来台湾，你这边我清搞了，熊干丹、连环你也知道，你从直接越南可以坐船坐到台湾来吗？你嘛无可能啊，你们招数未回你兵，你嘛写两个屏东， 变南海血书了， 不太可能嘛。哦，所以我们讲这个，他这是一个幕后的人蛇集团。我们曾经提过一个事情，我现在顺便带一下。中国有一个最有名的人蛇集团叫郑翠萍，这个人虽然听起来很陌生，但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是专门，我们从台湾以前有偷渡客，是从福建的平潭到台北，那是最近的一个管道。 对， 那然后一群人到了台湾，这些人慢慢的他开始从越南把这些越南的人民偷渡到全世界各地啊，包括美洲地区，你知道偷渡了多少人吗？ 多少人？ 二十万人呢？ 二十万 成功的哦，二十人，二十万人哦， 人蛇之母， 一个人啊，2.2万美金呢、啊。所以这些偷渡客拼了死也要，你看在几年前是不是在英国的货柜车里面啊？ 对 对, 对， 发现了39具的尸体，39具尸体都是面露狰狞。黑的心啊，娃娃给你懂些，那个里面是-26度啊，里面从一个女生26岁的手机里面看到了一通简讯啊，他发了最后一通简讯给他爸爸妈妈说，我们现在闯关失败，我在这里快没办法呼吸了，然后就死在那个货柜车里面，那个也是这个郑翠萍他的集团所做的。我们讲不这些那个越南籍的，其实他还有分三种，很多人不晓得，只是用一个越南两个字带过。你亚公，我们所有民众知道的，越南其实早开发的是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的是以前我们讲的南越，然后再来开发的就是河内，就是我们讲的以前现在的北越。 北越， 那还有一个中越。那现在南越胡志明市，它的经济条件可能比较发达，所以早期偷渡的都是南越过来的。那现在偷渡过来的几乎都是北越，就是现在的河内还有中越。那北越跟中越这些比较困苦的人。他可能要一趟来到任何国家，不是跟他来咱台湾那样啦，来台湾的这些只是个位数或者是少部分而已。他到全世界，我刚刚讲20万人呐、啊，所以在台湾只是一个部分。 那这一次还是有一些迹象了哈，比如说有查到一个，就是说依据在南部发现越南籍男子身上发现一张疑似出发前同船14个人的合照，照片里面9男5女。跟一个月来西部海岸发现身份不明者人数相符，更巧合的是，海巡在本月初曾在西部海上查获一艘无人木壳船，这刚刚高警官讲的木壳船，确认属于中国籍的渔船，因此怀疑这艘船是否就是案发的元凶啊？14个人可能就是他们登船前大概很高兴嘛，要去寻找新生活了嘛，哈，就这个拍照哈。那好，这么多人想要偷渡到台湾，当然 发生不幸啊、哦。可是呢，被国民党还有民众党的人就操作成哇，台湾民不聊生了，路有冻死骨。那个林真宇，因为他可能中文的造诣不大家讲， 程度不大家讲， 还有冻死骨哈、哦，还有饿死骨哈、哦。好，偷渡圈人士哈、哦，透露三大关键，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偷渡到台湾来？你知道吗？第一，台湾治安好；第二，尊重人权，执法单位取缔移工很困难，是很多移工的首选。所以我请教一下这个吕议员哦， 是 看起来台湾还不错啊，所以这么多人想偷渡来啊，怎么会变成民不聊生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啦，我觉得像我们的罗前议员啊，嗯，他有提出说什么多少的数字，像我常常在说啦，我昨天上节目也说，我们在蓝绿的攻防的时候拿数字在说，这是一直以来人口走势都是一直在全球的问题， 对， 来比数字比大小没有意义。像我昨天也说了，我们在台中清水那个大家在比较交保金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应该是深刻的反省、嗯、要反省什么？台湾当然为什么大家喜欢来，因为我们环境好嘛，对不对、嗯、有人权，尊重人权，但是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是集合大家蓝绿的力量去探讨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透过非法的方式来到台湾？而且现在是因为出了人命哦，16条人命或是20条人命，嗯，一条人命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关注，但是现在是16条人命，对不对？16条人命，我们应该去探讨说，这个中间到底已经经营多久了？那到底这些非法的产业链到底在哪里？又是谁？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央单位，移民署也好，海巡署要去侦查的方向，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态度了。我们要表现出来，而不是把它变成 一个。所以你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做什么政治操作，是比呢人多人少。 我觉得这是一直来全球的一个争议的问题了、嗯，人口走势这个问题、嗯、很严肃，真的很严肃。所以我们要拿出正确的态度来跟他们有个交代。 嗯，我昨天只能补充一下，逻辑是不对的。为什么是他？其实关键全世界都知道，福隆帮嘛，就是福清帮嘛。刚讲的平姐。就是郑翠萍嘛，嗯，都是福星帮嘛，他们大本营就在日本，就在纽约。 那是一个中国的帮派， 对，中国的福星帮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人蛇集团、嗯。所以呢，源头我们台湾这边的，当然，因为我们是这么长的一个海岸线，怎么去做好这个防范偷渡，那是一个考验。嗯，但是这些人呢，源头是在中国， 对， 源头是在福建，源头是福清、嗯、那这样一个状况，那这个源头。如果要谴责，应该是谴责牛那个源头为什么让人不聊生？嗯哼，让他们叫通通要出来，而不是谴责这个末端。美国也是很困难呐、 啊。对，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时候政治攻防，我还是讲的话，人类的尝试是最重要的。 现在你知道，在中国，你如果流浪汉，你不能够睡街头哦，因为政府会跟你收。你要睡街头的话，一个人要睡一个晚上要收5块钱人民币，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其实是很不好的。嗯、那至于这次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幸生命的一个消失啊，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难过。可是呢，你会看到说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他还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嗯、为什么罗志强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刚才吕议员很好啊，没有讲他的全名。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点上还要做这样子的消费？无非是因为。国民党的立委选举在即嘛，那初选在即嘛、哦、可是呢这个问题的原应该是啊，就刚才其实创侠哥讲得非常好，这个应该台湾算是末端，这个人蛇集团的末端、嗯、你应该去问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越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嗯、其实因为啊，中国在疫情的期间中国的经济不好，它也间接影响到了越南，这是我在今天其实你可以看到的这个越南经济的状况，越南在今年的第一季它的经济状况跟去年的第四季相比大概下滑了将近3%。嗯哼，那越南的经济啊，其实越南是一个出口的国家，那越南的经济过去都是从中国进口东西，然后组装之后然后再卖出口去给美国，可是问题现在全世界包括美国都对中国进行什么，当然就制裁他，就不把这个高端的科技给中国，那中国没有办法出口到越南他当然就没有办法生产，你单怪说啊，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没有去挡住这些人蛇集团，这恐怕还是跟区域的经济还是跟国际的政治是有关的、嗯、罗志强不懂，所以你连选立委的资格恐怕都没有、 不会啊，不懂还可以选总统 我想罗志强啊，因为要选立委，所以他现在开始把他的议题放到这个中央，还有这个所谓的警政的议题啦。嗯哼，但是我们看到徐国勇当过内政部长嘛， 对， 警政署的资料他很清楚嘛、嗯、立刻打脸罗志强。其实现在啊，中国有一个名词叫做走线，走路的走，路线的线，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 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低下了，是中产阶级，因为在这场疫情，他们的生意没了，他们的工作没了，他们要跑到美国去。他们怎么跑？因为全世界的国家，西方国家现在还没有给中国免签，有一个国家有叫做厄瓜多，所以他们是到厄瓜多到去，然后有的是走路哦，有的是坐车到哥伦比亚，然后从中南美洲，还有我们的邦交国，然后从美国进去。所以这个都要走线，墨西哥边境再到美国，这变成一条龙的做法，表示中国现在这个走线已经变成中产阶级逃难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再接受像上海这样封城一两个月，甚至湖北的封省。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凸显中国目前所面临到挑战。结果马英九还要去那边称赞中国的防疫好棒棒，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让中国人都不敢相信。 我想如果在自己的国家日子过得下去，没有人想偷渡，因为第一个违法，第二个它风险很高嘛，所以也希望中国这个好好管好你们的经济，让你们的人不要再偷渡跑到台湾来，我们也养不起这么多人。好，那接下来关心一个民生的议题，蛋蛋好。其实创下应该还记得郭董第一次讲鸡蛋问题是在二月份， 对对对， 大概二月中的时候嘛，对不对？ 二月二十一， 好，2月21，朗东记性很好， 我有去查。 好，这是3月30号看，这是昨天的新闻，3月30号，等于是晚了大概40天左右嘛，侯友宜昨天开行政院会的时候，他讲了，民以食为天，为政者应以民为天，看见基层民众日日为了鸡蛋四处奔波，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有在缺蛋吗？首长，现在有在缺蛋吗？ 基本上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子讲，你要体谅侯友宜，他的有我们知道有些补习班的老师哦，讲义哦，好几年都不换， 就考古题， 所以他最近正在补习， 他没备课， 所以那个补习班老师跟他讲到蛋的问题，所以他就跟他讲出来了。当然蛋还是一个压力嘛， 对， 但是有一些差别吧。因为我昨天的时候一大早6:30去了集美市场，我也吓一跳嘛。因为平常去就是只有2个摊位，大概就几盒，就是一楼一楼的5个摊位都是一楼一楼的， 慢散的那种， 慢散的，对，就所以显然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人就赶快要把他们的蛋给拿出来了嘛， 对， 所以这个蛋当然还是一个要去处理的问题，但是侯友宜在讲这个是干什么？因为他怕了，他吓到了，然后他会发现说现在呢，他的民调继续往下走，那继续往下走，然后继续往下走之后呢，如果有一天国民党人突然觉得说，反正你不会赢，我干嘛要帮你绕跑的征召呢？然后呢，韩国瑜那个时候呢，国防靠美国啊，科技靠日本啊，然后现在呢，你侯友宜的口号叫做什么？绕跑靠征召，总统靠补习，然后这个样子还有机会吗？那他为什么突然之间有动作？是因为郭台铭给他压力了哦，因为郭台铭也讲过蛋嘛，郭台铭现在呢，朱立伦有去找他，因为朱立伦还下可住一件事，郭台铭的人脉。在美国的人脉，朱立伦有点惊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朱立伦是 CIA 保护的人嘛， 对对， 所以他没想到郭台铭跟他讲之后几个动作。第一个，郭台铭是立刻出去，他没有去申请他的私人小飞机，私人小飞机要申请的时间比较长， 对， 所以他直接为什么这次做华航？我要走就走，你侯友宜讲说人人都是外交官，但是你只会在新北市做大事，他其实都在对照。那第二个去了，他去玉山科技学院。绿山科技学会不是只有台湾哦，它是1990年在美国加州最重要的地方，是很多华人和美国的科技大咖，我要去就可以演讲，我就可以讲经济，我就可以讲乌克兰，我就可以讲国际趋势，也许大家对它的语言里面的话题是有状况的，有意见的，可是他其实也告诉侯友宜一件事情，我不需要补习。侯友宜真正的危机是什么？民调里面70%的国民党还支持他，30%不支持，泛蓝的人50%支持他，50%不支持，而这群人是哪些人？知识蓝、经济蓝、科技蓝、精英蓝，有读书的人。那侯友宜现在怕的就是郭台铭，你看他的民调一直平的，侯友宜继续下滑。虽然现在郭台铭因为先前的时候讲当老虎讲话不太对，所以就是，可是他现在开始是在国民党党内初选的竞争，他在巩固他的该是他的基本盘，那侯友宜就吓到了，因为有一次有一天郭台铭突然之间跟侯友宜黄金交叉的时候，到时候 侯友宜哦，真的只能在新北市好好做代志。 今天新北市议会党团哈，也开记者会哦，一样哦，在声援侯友宜。所以我请问一下吕议员哈，因为你有开记者会嘛，对不对哈？你说你拿的牌子叫“生病没药吃，病人自生自灭”，最近有生病吗？ 其实啦，一直以来啦，我们知道像市长昨天在行政院会了，他去反映缺蛋的问题。但我们知道现在民生问题有哪些？缺电、缺蛋、缺药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不是，这只是一个短时间问题。他现在要反映的是地方所有的市民或所有的国民，他面对什么问题？他只是透过行政院会，好不容易可以跟副行政院长见面了，他说：“哎，你也当过先是所长嘛。”帮忙一下， 每个礼拜四都可以去行政院会，没有好不容易了。 啊、他就是刚好 是他以前都不去了， 连假也好，我跟你说，下礼拜后天嘛，清明节要来了，之后端午连假。我们知道，虽然现在国外的蛋已经来了，但是现在蛋价确实是比以前高嘛，那是不是民生的压力？是嘛？所以站在一个先首长也好，或是未来可能的潜在领导人也好，我认为都是他应该在他这个位置的时候去帮忙反映给中央，让中央来帮忙处理，地方来配合。我觉得这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哦。好，那可能侯友宜大概新闻的 update 哈、哦，他的速度不够快。前几天我就看到这个新闻了，因为刚好就发生在内科，哦，就在内科啊、哦，有一个小货车在抛售3块钱的一颗蛋，很多人就问他为什么卖3块，结缘 get in 啦、啊。后来他仔细问才知道，哦，原来他囤蛋囤到快过期了，所以哎，郎东，侯友宜的即时新闻更新好像需要加强一点。 对啊，或许再过一个月，他就会讲福斯的这个问题，就是会抵这一个月吧， 都47、49天了。 对啊，而且刚刚标题说是飞鸽传书，因为我还是要讲啊，飞鸽它可以飞到时速128公里，所以说每天飞10个小时，然后在这个40天已经可以环地球一圈了。然后算了一下，所以侯友宜他很显然就是因为已经挤了，目前几个民调显示出他在一些摇摆中间，选民急速的就离他而去。那刚刚创下哥也讲了一些知识栏或者是浅蓝没有办法接受这侯友宜，他们还有一个说法，他觉得怀疑侯友宜不会讲英文、啊、他说 应该不至于。 他说马英九、蔡英文英文都是非常流利， 对，他会讲，他会讲。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侯友宜他是不是整天只会吼吼做歹机，是不是国际观上面有一些问题？那侯友宜面对这个压力，他也没有办法展现他的国际观，所以他转而讲说啊，民生议题，当然民生议题也很重要， 对， 只是缺蛋这个现在已经不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国外进口蛋也都进来了。现在很多人在担心的是，那我囤的蛋怎么卖出去的问题。还有一些没有在囤蛋的民众，他想要买蛋，但他怕买到别人囤的蛋，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民众讲困扰的，反而是这些被认知操作的人。那蛋的问题是说，从一开始啊，缺蛋就有缺10%，是有一些人抢着去买，一大早就是抢着把它全部采购够，一个人买一箱回家里囤，才造成问题。 嗯、 那蛋价确实是有上涨，但是目前来在平稳当中，因为进口的蛋已经进来了，所以我认为是侯友宜他是慌了，才乱了手脚、嗯，才开始有这些动作。 嗯哼，我是呼吁大家哈、哦，不要去买来路不明的散装蛋、嗯哦、那蛋真的要吃新鲜的。好，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侯友宜为什么突然讲蛋的问题？也许从这一份民调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答案。这蛋蛋的哀愁。美丽岛电子报做的民调，好，萨卡都的情况之下，赖清德 38.4， 侯友宜 26， 柯文哲 20， 如果对上郭台铭呢，赖清德 40， 郭台铭 20， 柯文哲 19， 这萨卡都嘛，你说好，萨卡都赖清德占便宜嘛。好，那我们来正大光明对决一下，一对一的对决，赖清德43，侯友宜41，一对一的对决，赖清德47，侯友宜36。好，问题是来了、哦、地区分析，看新北市，新北市是赖清德的故乡，但是他侯友宜在那边等于是4年市长、8年副市长，也在服务了12年嘛，哈、哦。赖清德在新北市39.5哦，侯友宜剩下20.5，跟上一次比起来掉了14.7哦，哎，这是新北市哦。那所以伯文你怎么看侯友宜最近是不是真的很急了？ 我觉得侯友宜非常急啦，就是说他现在不管是互比对比，不管是这个蓝绿对决，或者是三卡都，他几乎完全都呈现一个非常劣势。而且我跟大家讲哦，现在时间上对他是相当不利哦。这个4月25号议会才要开议，议会开议还会有对侯友宜一波的冲击哦，包括我们现场吕议员，这是国民党新科议员，这个民进党内部新科议员也一大堆，大家是真的都准备好好的期待跟这个 侯友宜能够有一段哈、这个， 所以他希望朱立伦在4月25号赶快把他征召叫请假啦、 所以搞不好太医看不到他。 如果说你连第一次的质询市政总质询就绕跑，哦，你想想看那个对侯友宜冲击有多大？那侯友宜绝对不要说啊，我这样就躲掉，管他的。你想想看，天天光是新北市议会在开会，每个人啊，那天我听那个钟小平讲，说钟小平这个点子也蛮多的、他说你就拿一个搜救犬在新北市议会说搜寻侯友宜，你看你的。鬼刚新闻的是搜寻侯友宜，所以哈、我跟大家讲，没有那么容易啦。他现在民调崩跌，这个还是国民党的议员想的哦。你如果说我们想的点子更多，只是我不好意思在这边讲。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部分你觉得闪不过的啦。你现在民调就已经崩跌，你如果刻意回避掉民意的监督，那更严重。所以我觉得哈、未来也因为他这样，而且你知道，真的会有很多市政建设。会因为市长这样的状况真的会停摆、因为我跟大家讲很多事情哦，你没有首长的决断，地方根本不敢随便做决定嘛，特别是包括你例如说你重大的这个捷运的这个工程，然后你这个重大政策的规划 A 案 B 案，你没有市长做决断，地下面人根本没办法做决断。如果在新北市议会我们去问一个，每一个都说啊，我们等市长回来我们再跟市长请示、等市长请假完回来我们再做决定，你想想看，光这个画面出来，对侯友宜会是加分吗？所以我认为哈、侯友宜现在就已经雪崩式的民调，未来等议会开议之后，那真是惨不忍睹啊。 好，除了刚刚美丽岛电子报民调，这一份是今天最新的哈、这个是谁做的呢？是民传大学网络声量与新媒体研究中心他做的，因为六都的市长就职都已经快100天了嘛哈、他们就做了六都八大施政百日好感度，他有分八大项啊、什么治安啊、这个分为经济、警政、市容环境、交通、观光、预查、医疗卫生、消防、公安，这个大概都跟每一个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哈，那这个是总成绩。那我们来看哈，最高的陈其迈 3.12， 第二高黄伟哲 2.54， 再来蒋万安 1.83， 再来卢秀燕 1.64， 再来啊、这个是张善政 1.41， 哎、啊侯友宜嘞，在这边 0.69。六都调查会、 而且全部是他们几个的腰斩， 是创下讲到重点。如果要比的话，他连陈其迈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零头吧，这应该算是零头的概念。 对，就差不多零头的概念哦。所以，我请教一下吕家凯吕议员哈、你支持侯友宜嘛？哈、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哈、这样还叫最强母鸡吗？会不会真的发生如刚刚创下讲的，搞半天侯友宜民调不是最高，那我干嘛提名你嘞？ 其实我可以从这个民调看到，确实呢，在新北市一些市民确实有心灰，但是有一人吗？因为我知道这个民调一定会多少被总统大选被左右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这两天，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市长有一个说，他有一个新的说法，他说什么？侯市长说的，他说每一个时间为国为民全力以赴。这时间点代表什么？ 这有学论问题哦，因为为国为民瑕疵大者， 就是 金庸讲 郭靖的台词， 这50%的抄袭哦。 所以刚刚卢文哥说的，我觉得国民党内总统的人选到底是谁，他其实跟总质询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今天不管市长进不进总质询，打不打，民进党议员绝对 K 的嘛，民进党立委绝对 K 的嘛，所以我认为今天就是站在一个市议员的角度或是党员的身份。你既然已经用征召的方式，你要征召谁就应该赶快让他出现。我觉得赵康也说得很对啊，你既然用征召你就不要拖了，你不要纳入我，把这些赶快比较出来一个最强母鸡，因为民调一直跌，我们也很担心啊。 所以你也支持四月份赶快征召？ 越快越好， 越快越 好。我不知道，我不是党中央、 不行了、他还需要补习了，要给他点时间呢。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我希望真的越快越好。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一越快出来的时候，一对一或是一打一的时候，那个民调才会真的看出了大家的实力到什么、对不对？现在我觉得根本真的不准。 所以你认为现在的民调是受到总统影响的这个， 占了 没有表态的影响？ 是心灰，但是没有艺人，我相信是这样子。 好，心灰没有艺人，这新名词啊。好。那侯友宜当然自己要想办法解决了，但是呢，其实国民党除了总统的问题要担心之外，哈、立法委员现在头也很痛。原本这个新兴大战费费，哈、就是徐小新大战费鸿泰已经够头痛了，今天又有人加入战局，但是港湖区的资深市议员李彦秀也加入战局，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有一个港湖版的新费大战上演。 我想我跟淑慧过去是老朋友，好朋友。 说是好朋友，但国民党北市议员李彦秀却决定参选港湖立委，党内初选恐怕先跟好朋友正面对决。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先选议员当作买保险，让选立委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那我觉得这样的决策过程又有一点太权谋了。 每一个人的看法跟角度都不一样，我尊重他的看法。第二阶段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协调的时间，那到时候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进一步做沟通。 蓝营港湖先内战，但同样都是现任议员转战立委，落跑标签谁都撕不掉。 其实啼笑皆非啊，就是游淑慧自己表明要选立委，所以他其实也是从议员落跑，然后他却指责李彦秀落跑，会用全党的力量来经营港湖这块区域，所以说台北这个部分我们是势在必行啦，一定会选到底。 激进党吴欣岱来势汹汹，党部办公室开幕更锁定绿营，力邀前卫副部长陈时中、前内政部长徐国勇相挺，步步进逼现任立委高嘉瑜。 你还好吧？都怎么弄到的？ 尽管走路还是掰卡，但讲到立委选战，高嘉瑜没在怕。 大家认为说现在绿营这边分裂，所以国民党认为有机可乘的。我们在地方上的努力，这些也不是一朝一夕哦，那也是十几年来点点滴滴累积而成。 角逐人选一一浮出台面，港湖立委争夺战，四女将战火一触即发。 好，国民党的初选办法是这样子，党部的规定是七成民调三成党员，但是如果这个选区所有的候选人都同意的话，可以采取全民调。好，那当然台北市第三选区就松汉信义，因为两位候选人都没有至少我看至少有一个人不同意全民调嘛，所以台北市党部投票决定第七选区南松山跟信义区，第八选区文山跟中正区初选方式，党员占三成，电话民调占七成。徐小新表示遗憾，力拼到底。徐宏庭说会思考是否参选。徐宏庭好像说他宣布不选了嘛，对不对？那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一区的话，应该文山中正应该就是李博毅对上现任的赖世宝。好，好，那徐小新当然他一直他跟费用，反正他招很多啦齁。他最新的一招是说呢，他说费鸿泰你的粉专追踪一个脸书粉专叫做罢免徐巧芯的截图，还说公开请教费员，你一面说要团结，一面偷偷追踪罢免徐巧芯，算是战力展现吗？他有截图，你看费鸿泰 Alex 他的英文名字，他追踪罢免徐巧芯，他也追踪张玉成，所以他也是棒球迷嘛，还追踪艺术蛋糕，好，罢免徐巧芯，公开请问费鸿泰委员为何追踪罢免徐巧芯的粉丝页？所以朗东，所以费鸿泰是人前手牵手，人后下毒手吗？ 对啊，徐巧芯这个也是蛮奇怪的，因为这个罢免徐巧芯的粉专，我看了一下，14个小时前才po了第一篇文，也就是才刚刚成立而已，也蛮可能是假粉专或是反串的这个粉专，还不了解他的来历啦，但不知道为什么徐小新就会一直盯着费鸿泰的追踪名单在那边看，也不知道为什么费委员要去追踪他。 他可能关心徐小新会不会被罢免。 对，或者是他以为那个是徐小新本尊的粉专，他不会用啊，不打徐小新 变成罢免。 不小心追踪到罢免徐小新，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徐小新他自己啊，他有追踪谁呢？他有追踪陈时中啊、蔡英文啊、苗博雅、林长佐啊、陈菊啊、王定宇、郑运鹏，按照徐小新的逻辑， 怎么都民进党的？ 对啊，他也是挺民进党的人嘛。原来徐小新是民进党的， 原来是自己人来的。 有些时候追踪就只是好奇，想要 看侧翼， 或者想要了解一下对方在讲什么，不代表是说就是认同嘛。所以我觉得徐小新这个格局真的是太小。那他为什么现在急就这样乱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原本在抢哦，到底要全民调还是要党员？可是朱立伦是不可能让他党员过的啦。不管是台北市主委黄菊锦如，或者是呢这个朱立伦，对他们来说，党员就是最大武器啊。像朱立伦，他不是透过那个傅昆萁弄了一堆党员入党吗？所以如果徐小新真的凹到了全民调，其他每一区的立委都跟你说，我全部呢都需要全民调，然后呢连呢这个征召总统也都不要征召了，直接用了这个全民调就决定，那朱立伦的权力就没了。朱立伦要的就是说所有的立委都在我控制内，一定要你要初选就一定要有党员三成的这个部分，这样他在这透过操纵党员就可以决定哪些人选可以出现。所以徐小新要跟费鸿泰 态以及整个国民党的结构斗是非常困难啊。但是还不得不讲，上个礼拜才是最精彩的。他们为了去抢这个全民调，互相双方啊在那边派出了一些代表去登记呢，才登记了55万呢。结果费鸿泰派一个，徐小新又派了一个啊，费鸿泰派一个，徐小新派了一个，最后就被党中央认为说是闹剧。哎，国民党本身就是闹剧，被闹剧的国民党还认为是闹剧，这是闹剧中的闹剧。那几个人全部都没有，那为什么他们要派很多假的代表进去？那道理就是说，你代表越多，你在协调会里面的票数就增加。比如说我三个代表，你两个代表，那就是协调会的结果，就是用全民代呢，全民票调胜过于党员投票。他们的目的变成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星星沸沸大作战啊，已经变成是说目前政坛上面非常好看的一出连续剧，也让大家很期待后续的发展。 心心肺肺在作战，再打下去，可能国民党需要心肺复苏，CPR 一下。好，另外一个选区头也很痛哈。李彦秀宣布参选了。心心肺肺在作战，再打下去，可能国民党需要心肺复苏，CPR 一下。好，另外一个选区头也很痛哈。李彦秀宣布参选了。现任北市议员李彦秀卷土重来，重新投入党内初选，预计在初选遇上港湖的议员刘淑慧、哦、所以哎、玉慧，现在感觉上蓝绿在内湖南港都很热闹、哦、 是啊，是都非常热闹。那刘淑慧今天其实他讲了，他刚刚讲了说，哇，为什么这个你过去是这个选区里面的第一名，你现在为什么要去选立委？哎，我听这话好熟哦，他到底在讲谁啊？他是讲王鸿薇吗？还是讲要落跑，即将要落跑，但是现在死都不肯说的侯友宜吗？他不是，他在讲李彦秀。所以我想在国民党内部啊，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纷争。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游戏规则没有办法确立。那游戏规则没有办法确立，每个人都觉得我有希望，但每个人都没有把握，所以打起自己人来特别狠。我们刚刚讲港湖区是这个样子，因为游淑慧觉得，哎，我议员在这边，我也至少奋斗了一届，我应该有机会挑战，而且。这个我过去的表现，他对他自己的表现也觉得这个是蛮满意的。李彦秀呢，至少他这个有一阵子就比较这个消极一点了，就比较消沉一点。他现在好不容易选回议员，怎么你马上又要跳 出？国民党会有两个人跳出来选，会不会是因为民进党？当然，因为同选区只有高嘉瑜，但是台湾激进的吴欣岱也要选嘛，所以他们认为说你绿的也分裂，所以我有机可乘。 当然，这个恐怕是我相信啊，这游淑慧也好，因为他们毕竟过去啊，对于自己的选举也好，都有很多的了解，他应该是这样想。不过呢，我还是想讲回来啊，刚才那个星星与沸沸那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徐小新真的是蛮妙的耶。 国民党会有两个人跳出来选，会不会是因为民进党？当然，因为同选区只有高嘉瑜，但是台湾激进的吴欣岱也要选嘛，所以他们认为说你绿的也分裂，所以我有机可乘。 当然，这个恐怕是我相信啊，这游淑慧也好，因为他们毕竟过去啊，对于自己的选举也好，都有很多的了解，他应该是这样想。不过呢，我还是想讲回来啊，刚才那个星星与沸沸那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徐小新真的是蛮妙的耶。你知道徐小新啊，他对于啊这个党员30%跟这个民调 70%。 他是非常在意的，因为像另外一个大安区的这部文山区的这部分，那个徐宏庭不就退选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徐宏庭这个也好，或者是徐小新也好，过去长久以来他们就是靠着打空战，这两个人都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他们在可以说是空军总司令，往往过去呢他们就是带着这个国民党在网络上面所有的支持者，然后对于民进党哇所有的不利的风向喊打喊杀的，所以徐小新他在网络上面事实上是非常有声量，可是这些网络上面的声量其实偏比较年轻的。那你现在这个如果说你党员只有党员30%，他可能一票都拿不到，那对他来讲的话，他等于就是从70%要跟费鸿泰打起，然后就算他有党员票的话，我给各位看一则新闻啊，这个是2022年3月5号国民党的中常委。中常委的第一名是谁？傅昆萁。 傅昆萁 啊，对不起，这个跳掉。中常委的第一名是傅昆萁，那议